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今天敬拜团带领我们唱的诗歌哈，的确主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恳求主用他神圣的灵来充满我们，也用他真理的灵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天天更新，也天天活在他的爱中。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幸福传道，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章13节到第17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因为只有5节哈，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5节的经文。下一章，好，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不知道， 我每次必定往你们那里去，要在。 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好，义人必因信得生，阿们吗？阿们。好，今年2019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是，下一张，谢谢。幸福传道，彼此相爱。请你跟左右的旁边人说，幸福传道，彼此相爱。 幸福传道，彼此相爱。 幸福传道之言是我们去年，一直在做的这个幸福小组，我们今年会继续的来推动幸福小组来传福音。那我不敢说幸福小组是最棒的，或者是最好的，或者是十全十美的传福音的策略，但这是我们看过到目前为止，这是这样子来传福音是有很好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今年呢会继续来推动幸福小组。那上个礼拜主日的信息，牧师分享关于记得什么是什么吗？幸福传到后面是不是？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对，好。上个礼拜昨日的信息，牧师说彼此相爱。牧师从约的角度，让我们看见神和我们立约的关系，并且从人跟人立约的关系的当中，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还记得吗？就是放下自我，成全弟兄，彼此相爱，连续贫穷。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罗马书的这段经文来学习什么叫做幸福传道。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要将所有的荣耀敬拜都归给你。主，是的，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恳求你的光进来驱散我们生命中的黑暗，恳求你的喜乐进来代替我们内心中的忧伤，恳求你的圣灵进来挪走怨恨，也挪走我们的愁烦，恳求你的爱进来，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全然的得胜。主啊，是的，我们这时候将以下讲到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上。主，是的，我们用这样的讲道要来敬拜你，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恳求你接近仆人的口，叫仆人所说的一字一句都符合你的心意。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罗马书，那我们就要先来认识一下罗马书这一卷书。在新约里面呢，罗马书它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因为在新约的书信当中，罗马书是对于福音哦，我在这次是对于福音最完整而且是最清楚的论述。所以加尔文说什么呢？他说，若能够真正明白这一卷书，就是罗马书，便是开启了圣经一切奥秘宝藏之门。如果你要认识圣经里面的宝藏真的或者是奥秘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来读罗马书。那这卷书呢，罗马书呢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卷书。那罗马教会它本来是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那后来因为犹太人遭受很多的逼迫，那这个教会的犹太人就渐渐变少了，但是外邦人基督徒就越来越多。那当这个逼迫期过了之后呢，那些犹太人就陆陆续续的又回到教会来。可是这个时候罗马的教会呢，大部分就是以外邦人为基督徒的教会。 所以这个时候罗马的教会呢，他们的人种复杂，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还有各种阶层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呢就常常有一些争执。什么争执呢？他们对神的约、神的律法，还有对救恩的看法有些不同。所以保罗他在写罗马书，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和犹太人跟所有的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正确的认识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所以罗马书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神不看身份，不看行为，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才能够使有罪的人被称为义。我还没有第一点，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借着信心可以才可以使我们是有罪的人被称为义。好，等大家点一下啊，信心跟义，因为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要谈到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第二点，下一章，成为神子民的条件不再是血统、割礼文化，而是对耶稣的信心。因为犹太人他们很强调纯正的血统，很强调他们的割礼，很强调他们的文化，所以跟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都有一些争执。因此保罗要告诉他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超越了血统、割礼和文化。当然保罗写罗马书还有一个目的，他就是因为保罗一直很想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因此他写罗马书呢，他希望罗马教会可以支持他去西班牙宣教，成为他在宣教上的后盾。这个在15-23节后面他有说。所以我们给罗马书简单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书的内容是和福音的核心有关，而书的结构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福音是因信神的得的义，这个在1-4章。第二个，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这个是在5-8章。第三个，福音是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个是在9-11章。最后，福音与生命的转变，这个是在12-15章。所以福音是因信神得的义。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第一部分，福音是因信神得的义这个段落的一开始。在这里保罗说了好几次，我已经定义的要到你们那边去，但是一直被拦阻。他说只是到如今能有阻隔。然后第14节那里说，保罗深深感受到对罗马教会的亏欠，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然后呢，第15节他就说，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然后16、17节接着就是讲到有关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13-17节来看信福传道的两个角度。第一个是传福音的态度，这个和信福有关。第二个呢，就是传福音的内容，就是关于传道，传什么样的道，道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什么叫做信福传道。好，我们先来看信福。如果你用信福这两个关键字查询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没有信福这两个字。但是如果你用传道这两个关键字去查询圣经，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有关传道的经文是什么？关于放胆传道，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劳苦传道，务要传道，用百般的忍耐，好，凡事谨慎，凡事苦忍受苦难，然后要做传道的功夫。你会发现从以上的经文发现一件事情，传道这一件事情似乎和幸福没有关系，可是却和苦难、劳苦、忍耐，还要谨慎，还要需要放胆，甚至是被拒绝的。既然如此，传道是劳苦又是苦难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是幸福传道呢？不是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吗？你觉得呢？为什么是幸福传道？你们觉得为什么说是幸福传道？好，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传福音的。第一点，保罗说他以传福音为欠众人的债。在罗马书的1章14节、15节那里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说不论是什么人啊，我都欠他的债。保罗不 把不传福音看作是欠人的债一样，所以他忍受世界上许许多的苦难，因此保罗把赔上自己的生命当作是像还债一样。他说我多次被人抓去关监，忍受鞭打40下减1下，当时的刑罚叫做40下减1下，所以40减1有多几下？39下啊。40下减1下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鞭打。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也是这种40下减1下的鞭打。如果普通人的身体比较弱的呢，鞭打之后可能就死掉了；即便身体比较强健的呢，打完之后也去了半条命。保罗说，有许多人，我有许多次被人抓去关，并受这40下减1下的鞭打。那有一次被人丢石头，丢到一个地步，昏倒在地上，群众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然后保罗又回魂了，又活了起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1章25节那里说，保罗说，我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是保罗他所遇到的灾难，他是为了要传福音，和这些苦难、和这些灾难在争斗。这是保罗他在传福音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传福音，会不会遇到这些苦难？会吗？我们好像不会遇到这样的苦难。我们今天传福音，严格讲起来是轻松的，跟那个时候比起来，真的是轻松的。但是我们仍然看见有一些人沉默的没有参与在这样传福音的行列之中，要来拯救我们在外面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似乎失去了爱心，也失去了热忱。保罗把传福音这件事情看作是欠债，是欠福音的债，所以他说他情愿用自己的力量要把福音传开，并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来遭受苦难。我们看见保罗传福音这样的态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是用一个欠债的态度要来传福音，用欠债的态度要来传扬这美好的救恩。好，第二点，保罗不以传福音为耻。为什么保罗说他不以传福音为耻呢？因为有人认为传福音这件事情叫人感到不好意思，叫人觉得有点羞辱或者是有点可耻，所以保罗说他不以传福音为耻。在列王记下第七章3节以后记载了4个麻风病人的故事。那个故事说什么呢？就是亚兰国要来攻击以色列国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亚兰王便哈达带领军队将撒玛利亚城围困起来，所以撒玛利亚城的城内没有办法到城外可以得到食物。那这个围城的行动呢，大概持续有1-2年的时间，所以整个城内呢到处都是饥荒，百姓没有东西可以吃，甚至有人杀子而食，把自己的孩子杀了拿了来吃，有这样悲哀的事情发生。但在饥荒的痛苦的当中，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状况之下，有4个麻风病人，他们商量该怎么办呢？城内有饥荒，没有东西可以吃，如果去到对应亚兰王的阵营中去要食物，他们可能把我们当作是侦探，把我们处死。但是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呢，也一样会死，回去城内会死，待在这里也会死，到对应的敌营中也会死，该怎么办呢？所以4个人商量之后，既然这样，反正亚兰营那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嘛，我们去乞讨看看吧。啊，他们若愿意给我们这样的话就是恩典，若是不给呢，把我们看作是间谍，把我们杀了，要杀要活就随他们吧，不然反正坐在这里也是死。所以呢，这4个麻风病人就去到亚兰营的阵营中。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果没想到亚兰阵营中连一个军人都没有，所有几十万的军兵都不在，都逃跑了，留下了很多的食物，不论是酒、葡萄、干粮，应有尽有，甚至连肉也都有。所以这四个人吃得很高兴，吃饱了以后呢，想要说我这样子可以吗？我们在这吃得这么高兴，可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城里面还在饥饿啊，不去告诉他们这样不行，不行哦，若是不去告诉他们，我们就有祸了。所以这四个麻风病人呢，就回到城里面去报告这个好消息。因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全部出到城外来取得食物，然后得到拯救。这四个麻风病人报告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看见有一个动力让这四个麻风病人去到敌军里面去找食物。那个动力是什么？就是饥饿。饥饿到一个地步，让他们做一个决定，要杀要剐就随你们吧。这个动力是饥饿。你是否感觉到饥饿吗？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向他吹了一口气，圣经上说亚当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可是当亚当犯罪之后，他就不再是活人了，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死人。死人跟活人有什么差别呢？死人不需要吃东西啦，对不对？但是活人呢，需要吃东西。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再次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活人要吃东西啊，才能够活下去。我们属灵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是你刚信主，或者你信主很久了，你一定要读神的话，把神的话吃下去，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食物。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不吃神的话，我们就濒临在一个有灵的死人边缘。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读神的话，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活起来。这四个麻风病人，从人的角度来看，麻风病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是被人拒绝的，是被人讨厌的。他们来到城中，告诉城里的百姓说，外面的军队溃散了，几十万的军队全部都不见了。你觉得会有人相信吗？你们是不是已经饿到精神不正常了？几十万人军队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呢？他们甚至以为这四个麻风病人说的是敌人的陷阱，要来害他们。可是这四个麻风病人，他们已经领受到这样的恩典，享受这恩典的美好，他们不以这福音为耻，甚至这个福音已经大过他们外在的形象、外在的羞辱。他们一定要进到城里面去，将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分享给在城里面的百姓。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原本就像这些麻风病人一样，可能是曾经有羞辱的，可能是被人瞧不起、看不起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我们从罪恶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将我们从罪恶的泥沼中救拔出来。为什么说是救拔呢？就是不只是要救你，而且要将你从泥沼中拔出来，而且让泥沼呢，就像是几十万的军队要杀害、要吞吃我们。现在我们是已经被救拔出来的人，是享受主恩典的人。原本要杀害我们的军队都溃散了，可是看看我们身旁周遭还有许多人仍然在这几十万敌军的泥沼当中，他们需要我们伸出手将他们救拔出来。我们需要像这四个麻风病人一样，不以这福音为耻，进去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向他们传扬这福音，传这好消息，好让他们知道，好让他们可以从这泥沼的当中被救拔出来。这是一个四个麻风病人不以福音为耻的一个态度。好，第三点，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遇到许多苦难的时候，他仍然继续去传福音？为什么这些四个麻风病人他们要进去到城里面，他们有这么大的羞辱在身上，还是要进去去传福音？为什么许多宣教士在经历许多苦难的时候，更是要去传福音？难道苦难不是苦难吗？痛苦不是痛苦吗？最近中国打压基督徒非常强烈，那有一位在中国四川改革宗会的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 王尼牧师跟他的同工在去年12月4号的时候被中共逮捕，到目前都下落不明。可是在他被抓到48小时之后，教会发出一份声明稿。这个声明稿呢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写好的，因为他们有预感他们会被抓。这份声明稿的内容叫做信仰上的抗命。我截录他其中的前面三段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他说，根据圣经的教导和福音的使命，我尊重上帝在中国设立的掌权者，因为魏王立王都在于上帝，为此我顺服上帝对中国历史和制度的安排。作为基督教会的一位牧师，我从圣经出发，对社会、政治、法律诸领域何为公义的秩序和良善的治理皆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同时我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剥夺人类的信仰和良心自由的罪恶充满厌恶和痛恨。一切现实的丑陋、政治的不义和法律的专断都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的唯一的拯救，也显明了真正的盼望和完美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于地上的任何制度和文化的改变中，而单单在于人的罪恶如何被基督白白赦免，得着永生的盼望。这是王尼牧师他写的信仰上的抗命。我们难道王尼牧师他不害怕吗？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好吗？幸福到底是什么？这位在中国被逮捕的牧师，他本来是在成都大学任教的法学院的教授，在学校教书安舒稳妥，为了他愿意放下这一切呢？对于人生他求什么呢？对他而言幸福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保罗的经历，对保罗而言幸福到底是什么？对你而言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呢？保罗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下一章，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经历许多的苦难，甚至生命都还没有，但是他说他可以知足随时随在。一个真正的幸福是不论人生遭遇任何的困境都无法撼动我这个人。这无法撼动的力量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得着基督。幸福是什么？就是有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上次的讲到谈到耶稣家族的超越性，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超越所有的种族，超越了所有的罪恶，超越了所有的羞耻和失败，这个就是幸福。幸福的源头就是我的生命中有耶稣基督，我开始可以饶恕，有良善，有怜悯，开始有平安和喜乐，我的生命因此而丰盛。耶稣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而且是得更丰盛的生命。世上的财富不论千山万水万贯家财，不过几代，留也留不住，带也带不走，你要留什么产业给后代呢？在耶稣基督里丰盛的生命是留给后代最好的属灵财产，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无法撼动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直在追寻，有人在寻找升迁的管道，有人在寻找生命的价值，有人在寻找梦想，要实现梦想。不论你在寻找什么，你一定要先寻找到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那是可以让你无法撼动的力量。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让我跨越生命中所有的失败，他擦去我生命中的羞辱，他洗净我生命中所有的罪恶，这个才是真的幸福。这个幸福是无法被夺走的，因此这幸福就激励了我，就像保罗说的，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一样，让我一定要去传扬这福音。因为是太幸福了，我不去传怎么可以呢？我怎么可以独自享有这丰盛的生命呢？所以不去传不行的态度就像是欠了债一样，这是保罗的态度，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而且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就不以这福音为耻，因为这是最好的属灵祝福，也是最有意义的属灵资产。在耶稣基督里 他说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得到神招我们从上面来的奖赏，这是幸福的终点，也就是到了最后我们要得到那荣耀的冠冕和奖赏。所以谈到这里，幸福是什么呢？我们从刚才的两个态度，一个是欠福音的债的态度，跟不以福音为耻的态度，来认识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个内在的状态，怎么样的内在状态呢？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这个状态不会被外在的风起云涌所改变。我们传道的时候有劳苦，甚至会经历苦难，可是当一个人他获得真正幸福的时候，他内在的生命会涌流出来，他不以福音为耻，他会跨过所有的苦难，他会迫不及待的要去分享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我们刚才从两个传福音的态度看见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请跟你左右旁边的人说，幸福就是有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 幸福就是有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 好，我们现在认识了、哦、这是幸福、哦、原来幸福是因为有耶稣在我的里面，以至于让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不以福音为耻，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用一种现代的态度来去传扬福音。那我们现在要来看，那传道呢？好，我们有了这么棒的幸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这样的幸福涌流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去传道了。那要传什么样的道呢？就是他在十六、十七节就谈到了传道的内容。第一个，这个福音的本身是神的大能，是指福音的信息它本身带有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叫耶稣冲破死亡复活升天的能力。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二十节那里说，来当所证能力是何等浩大，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大能可以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生的生命，这大能也伴随着神迹奇事，要见证这福音的能力。好，第二点，这福音要做什么呢？他要救人，有谁需要被救呢？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人在罪恶的当中需要被救，但是人却无法自救，所以上帝预备了福音，他要救我们。我们无法靠着自己来救自己，但是只有上帝他能够救我们，所以上帝要救我们，他也预备好了这个福音要来救我们，而这福音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样的福音的内容。第三个，福音的条件就是要相信。好，帮大家写一下。福音的条件是相信。我们如何被救呢？我们如何领受这个福音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相信就能得救，这是什么道理啊？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蠢啊？啊？得救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是关乎人的生命的事情，可是我只要相信就能够得救，怎么可能？对人来讲是无法理解的。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人无法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我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但这是神的智慧，上帝用愚拙的道理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好，第四点，福音的范围是要救谁？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接受福音的条件就是相信。但是相信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第五点，这福音的次序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这个是指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次序，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后希腊人所代表的就是所有的外邦人，所以福音是从犹太人接着是到所有的外邦人。第六点，就是福音的显明，就是神的义。福音的显明是神的义，是在第十七节那里一开始说的。 福音要显明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义彰显出来。神的义彰显出来，才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是在解释前面第十六节。那神的义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的义？义是一种法庭上的用语。当一个人被判无罪的时候，就怎样？就是神的义。它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当法官宣判说：“好，曾红，你无罪了，无罪定谳。”啊，怎么样？我们身上就没有罪了，这个无罪一身轻啊，对不对？啊，就没有罪了。好，这个无罪的状态呢，就是什么？就是义。这个义因为没有罪了，就跟神恢复了关系，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义。可是原本有罪的我们，怎么会被判无罪呢？为什么？当我们在法院的前面，法官要判你有罪或无罪的时候，怎么知道说你是无罪呢？如果你有罪的话，你要偿还嘛，对不对？对不对？可是我们是有罪，我们是罪人啊，那罪要怎么偿还？只有把罪偿还了之后，才会被宣判无罪嘛。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变成无罪的状态呢？是谁替我们偿还？因为耶稣他替我们偿还。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宣判你无罪了，你就成为一个义人。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义是我的义吗？ 不是， 不是我的义。是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他所成就的义怎么样归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因信称义。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本来是有罪的，那耶稣他成就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义就归到我的身上，所以当上帝看我的时候，不是看到我这个罪人，他是先看到谁？他是先看到耶稣所成就的义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被称作是义人，所以叫做因信称义。可是是一个义人吗？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吗？还不是完全的义人，从后面还有一些道路要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只是被称作是义的一个义人，被称为无罪人，可以跟神恢复了一个好的关系了，一个正确的关系了，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因为相信，所以被称作是一个义人，从此我们就跟神恢复了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保罗说，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福音显明什么？显明出神的义。而这个义是从谁而来？是从耶稣而来的义。而这个义也是指着我们跟神恢复了一个正确的关系的那个义。好，这个叫做福音的显明，神的义。第七点，这福音的结果是因信得生。好，因信得生之前有一句话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话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跟解释。那我现在分享的呢，是目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解释。也就是说，本于信以至于信呢，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蒙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是因信称义，就是因着信被称为义。然后在得救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也是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信称义的义是以信心为开始，开始这信仰的道路，同时又以信心为他的继续，继续在这信仰上的生活。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他要强调的是从头到尾，从你开始因信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是因为信的关系，以至于到最后你进入到荣耀也是怎么样，也是因为你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救恩它是从称义开始，可是它没有停留在称义的开始而已，要因信而活，经历成圣的过程，最后的结局就是荣耀，这是救恩的一个完整的内容。所以我们从称义开始蒙受这个救恩，然后我们因信而活，我们相信神，透过这个信心我们不断的依靠神，我们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他，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经历这样的成圣的过程，以至于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荣耀，这就是整个救恩的内容。这也就是在十六十一节所传的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十六十七节下一章，预备来。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福音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因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以信得 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要为我们预备这样的因信称义的救恩？我们刚才读到十七节，接着在十八节以后的内容，保罗他谈到犹太人被定罪的问题，谈到外邦人被定罪的问题，也谈到了全世界的人类都在被这个罪恶的辖制之下。所以在第三章那边有一些很经典的经文让大家看一下。三章十节那里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真理，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世上所有的人都被圈在这个罪的里面，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如果上帝任凭我们，我们会为所欲为，甚至不认为自己在犯错。罪恶的深渊就像那个泥沼，我们陷在泥沼的里面，与泥沼为伍，并且自得其乐，我们不感觉自己是有罪的。这是所有人类陷在罪恶里面的一个状况。那人要怎么自救呢？人要怎么救自己呢？所有的宗教都在试图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佛教把这个罪的问题叫做是业障，可是人真的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这罪的枷锁。若不是上帝他自己亲自出手，这罪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出路。上帝自己亲自出手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大能，不是吗？他亲自出手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啊。上帝的大能很难明白吗？因信称义这样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简单到世人都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甚至以为是愚拙的。但这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保罗说他欠这福音的债，为什么说是欠债呢？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难道我们不也是罪人吗？保罗他深深知道他深陷在罪恶的当中，若不是上帝他亲自拯救，他永无翻身之日。所以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他很感恩啊。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他的救命恩人啊。耶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命恩人。我们都陷落在罪的捆绑的当中，但是耶稣他亲自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上帝预备了一条救恩的道路，这救恩叫我们因信称义，这救恩让我们跟神恢复一个好的关系，这个救恩再次叫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救恩洗净我们的罪，擦干了我们的羞辱和失败。这救恩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个就是信徒。我们要信服，我们要传道，因为我们所传的道，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所以请你再跟左右旁边人说，信服传道，彼此相爱。 信服传道，彼此相爱。 好，信服是什么呢？信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他使我的生命更丰盛更有意义，所以我不得不传啊，就像欠债一样。这是欠福音的债，福音的债好像有点饶舌哈，听不太懂。那白话的说呢，就是救命恩人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还这救命的恩情，怎么还呢？就是去传啊，去传这救命的福音啊。而且当我去传的时候，我不以这福音为耻啊，无论什么人我都要传。这个就是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幸福。因为我幸福了，我知道这样的幸福的福音，所以我要去传，我要让人家知道。而且我这样的传的时候，就好像现在一样。而且我这样去传的时候，我不以福音为耻啊，我是以这样的福音是为我的荣耀的啊。虽然很简单，虽然好像别人听到哈，我有罪， 你会不会说得很夸张啊？每一个人都有罪，我想这是世界当然无法接受的。哈，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不可能吧？你总要做点什么吧？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简单到别人会以为你简直是傻子一样，怎么有可能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你无法想象。传道呢，就是传这福音的道。这福音的道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从犹太人，现在是所有的外邦人。这福音彰显出神的义，叫我们可以因信得胜，叫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然后因信而活，叫我们因信得胜之后可以得到这永生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幸福是什么呢？你有想过吗？我们一直在说幸福传道，幸福传道，我们说幸福叫做我要去传福音，可是你真的有想过幸福在你的身上是什么吗？你真的有掌握到这个幸福吗？幸福吗？你是否真的经历这样的幸福，拥有这样的幸福？你的幸福是什么呢？我们真的要去思考我的幸福是什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要盖棺论定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跟神说，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脑跟神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或许现在如浪一身轻，你或许现在正在经历人生极大的考验跟困难，或许你刚信主，或许你已经信主很久了。不论你在哪里，我要鼓励你要紧紧的跟随，我要鼓励你紧紧的抓住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那样的生命是可以让你跨越所有的风浪，那样的生命是有一个无法撼动的力量，可以让你坚挺在那里的一个力量。让我们一起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幸福，让我们一起幸福传道，彼此相爱。最后我要用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耶稣在我的里面。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一生最大的祝福也就是幸福，就是在耶稣，就是有耶稣住在我的里面。因为耶稣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可以海阔天空，可以不论环境顺利，主的恩典一定够我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够勇敢地面对明天。有时候明天是一个不测风云，不晓得明天会如何，你甚至担心你下一步会怎么办，但是你要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这个锚要紧紧地抓牢，让你的船可以紧紧地在海面上不被飘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再大声一点。Good night. 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无知的罪，骄傲的罪，自以为是的罪，情欲欲望的罪，主啊，不愿意跟随你的罪，主啊，是的，我们常常在这样的罪恶的里面流转，在这样的罪恶里面找不到方向，但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了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叫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这是人生最大的喜。借着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跨越，跨越失败，跨越困难，让我们可以跨越羞耻，跨越生命中所有的难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赏赐这美好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中，叫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也去传扬这美好救恩的祝福。主啊，让我们幸福传道，彼此相爱，求你复兴我们，恩高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可以满满的经历你的幸福，就是有你同在的幸福，叫我们尽力传道，传扬这美好幸福的救恩之道，叫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从你而来，因为爱就是从你而来，因为你就是这爱，让经历你的爱，生命当中有你的爱，我可以站立；生命当中有你的爱， 主，是的，不论环境顺利，你的恩典一定够我用，因为有你的爱，困难都将过去。因为我深深知道，在最后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荣耀的盼望等着我们。因为你要赏赐我们那从你召我们而来的奖赏。我们将自己再次仰望交托在你手上，愿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跟随你的道，时时跟随，天天跟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